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。整点快报。 国美集团今天举办国美全零售生态伙伴大会暨国美35周年庆启动仪式，国美集团将向消费者发放总价值1亿元的消费补贴。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。佳佳你好。 你好冰冰。 来介绍一下从活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。 今天在活动现场可能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优惠的问题了。那在今天的活动中呢，国美集团也发布了为庆祝35周年而推出的优惠活动。这次国美集团甄选了可以闭眼入的35000个单品，这些单品呢都是通过数据比对、产品溯源、产地访问和买手体验4个方面充分考虑再推出的，不但品质上有保障，国美还针对这些产品发放了总计1亿元的商品补贴，承诺补贴后消费者可以享受当下的市场最低价。那么其中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，这些商品将会重点推动新品向潮流家电的普及，包括像扫拖一体机、大容量洗碗机、干衣机、嵌入式厨房家电、新风空调、激光电视等等。所以想买这些品类的消费者可以考虑一下。另外呢，国美还严选出350个优质的商家参加满199减100元的活动，这些商家包括林氏木业、七度空间、上海永久、苏泊尔、松下电器等等推出的这个活动，让消费者可以享受买贵必赔。那第三重活动是从今天开始到1月4号，在国美的真快乐平台将会每天发送红包，总计是5000万元的庆生红包补贴来送达给消费者。而在12月31号晚上8点还会举办全品类最优甄选商品的跨年大直播，进行空前的让利。那最近有购买家电需求的市民也可以关注。另外在今天的活动中呢，国美集团还启动了助力乡村兴的公益活动，将利用5年的时间依托全零售生态共享平台来助力中国乡村的振兴。大概内容就是这些，主持人。 好的，感谢佳佳带来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夜间晴转阴，偏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0.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阴，东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6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。 聪明如你，智慧如你，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，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，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。 炸鸡、牛羊肉、果蔬汁和二锅头，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，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。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，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，关注身体健康，畅享酸奶美味。 放心菜篮子，北菜鲜农批，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， 全力打造首都菜篮子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，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，全民健身激励我。我从雪山飞驰而下，映红寂静山谷。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，